俭能胜祸，谦受福。我的伯父多年前就曾在闲宫上人座下皈依，后来出家，虽非闲宫剃度，但依然视之以失礼。2004年秋，我陪伯父去来佛寺看望闲宫，老人家见到我们之后显得十分高兴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水果和零食给我吃。我说，您老还是留着自己吃吧。老人家笑着说，我就不吃这些东西，都是给小孩们吃了。望着老人家慈祥面庞上绽放出的纯真笑容，令我莫名的就从心底升起许多说不出的欢喜。我也笑着说，今年我也二十出头了，不再是小孩了。老和尚指着我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，你二十岁也好意思给我说不是小孩了，在我这儿你就是小孩。中午老和尚陪我们一起吃饭，每人一碗捞面条，有一根面条掉到了桌子上，我随手把它捡起来吃了。闲宫看到后就对我伯父说，你家小孩真有善根，现在这年轻人中不糟践粮食的少见呐。然后把碗放下对我说，你知道你捡起这根面条能增多少福报吗？我说，这不算啥，从小我奶奶就教我们这样做的，没想过增福。老人家连声说，好好好，善根出善苗啊。然后干脆把筷子也放在桌上，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吧。以下是墨学将闲宫当时所讲故事尽量按照老人家口气大略整理，以享学人。在唐朝时候，李世民手下有两个能人，一个叫袁天罡，一个叫李淳风，两个人都精通易经，神机妙算。有一天，二人陪李世民一起闲聊，自称过去未来的事他们无所不知。李世民也是一时兴起，就对二人说，那你们算一算寡人的阳寿还有多少。二人都说不敢推算。李世民说，不碍事，你们大胆地说，寡人不忌讳。二人于是各自为李世民推算了一卦。李世民问，结果如何啊？二人互相看着对方，都不说话了。李世民说，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，不管什么结果，都要直言道出，寡人一定不会怪罪你们的。二人听皇上说保证不怪罪，就一起说，我们两个推算的结果一致，皇上今天夜间子时就要归天。李世民听后笑了起来，说，二位爱卿这回肯定要失算了，你们看我这一身精神像是要死的人吗？二人也说确实不像。当天晚上，袁天罡和李淳风私下合计， 假如皇上今晚不死，那明天肯定要追究二人的欺君之罪。二人越想心里越没底，最后决定连夜逃跑。二人各自骑了一头毛驴，急急忙忙跑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二人跑到了一个三岔路口，看见在正中间这条路上长了一棵树，形状像一个人，伸出两只胳膊。对面走来一个拄着双拐的老汉，二人勒住毛驴，想休息一会儿。也是三句不离本行嘛。袁天罡对李淳风说：“道兄，咱们算一算，这老头从树的左边过来，还是从右边过来好吧？”李淳风说：“道兄，我已算出他必定要从左边过来。”袁天罡说：“不对呀，道兄，我怎么推算出他要从右边过来呢？”二人正在争吵不休，却见拄双拐的老汉走到树下，把双拐架在树上，从树杈中间跳了过来。二人都感到很吃惊，马上停止了争吵，来到老汉跟前，请教他是怎么想出从中间跳过来的。老汉笑着说：“你们两个活神仙怎么会来到这里呢？”二人更加吃惊，就把给李世民算卦的事如实讲了一遍。老汉说：“这不算个事儿，你们回去吧。”二人问道：“那您知道皇上现在怎么样了吗？”老汉说：“安然无恙。”二人慌了，说：“那我们就更不敢回去了。”老汉说：“你们回去，皇上要问起你们，你们就说，昨夜子时，陛下忽然心中烦躁，想喝一碗小米汤。喝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一粒小米掉在了靴子上。陛下伸手捡起了这粒小米，因为这粒小米的缘故，感动了上天。玉帝赞叹你贵为天子，却能爱惜一粒小米，对自己的子民哪有不爱惜的道理呢？于是为陛下增寿20年。二人听这位老汉如此一讲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赞叹老汉说：“您才是活神仙，我们和您一比，就像小河沟的水跟大海水相比一样。”老汉连连摆手说：“可千万不能这么比呀，我所学的不过是在大海水中取出来一瓶，还不是太满。”袁天罡和李淳风臊得无地自容，对老人说：“您老是一瓶子不满，我俩是半瓶子逛荡啊。”贤公把故事讲完，呵呵笑着对我说：“这是个传说，不一定是真事儿，但是很有意思，你听懂没有？”我回答说：“听懂了一点，是在教人惜福，也教人要谦虚。”老和尚拿起筷子，挑着碗里的面条，依然笑眯眯地说：“ 好好好，你看，你捡起这一根面条，得到多大福报吧？增加20年阳寿，还长了学问。你若是能一辈子坚持惜福、谦虚，那一定会有大成就。因缘生岸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在以后的9年间，我曾多次把这则故事讲给有缘人听，然而却还是只把它当作一则故事而已。贤公往生之后，我静下心来详细回忆和老人家接触的点点滴滴，再回味起这则故事，却猛然间明白了俭能胜祸，虚能受福的道理，一时间不由得我拜伏于地，涕泪难收。来佛寺护法陈凤云居士回忆说，老和尚平时洗手洗脸都是用个小水瓢接着洗脸盆浇着洗，他房间的洗脸盆内经常只有一碗多水。记得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老和尚在塔院锄地，忽然下起了大雨。印智法师急忙拿着雨伞把老和尚接回了寺院。印智法师去给他找干鞋子的时候，老和尚撩起了大盆里洗过菜的水就去洗脚。我放了一盆清水让他洗，他坚持不肯用，告诉我说，我们要节约用水，要惜福啊。那些投生到缺水干旱地方的人，就是上辈子糟蹋水了。我很受触动，以后洗澡洗脸都不再浪费水了。古贤有诗奉劝世人须千锦惜福，诗云，有福莫享尽，福尽身贫穷，有事莫已尽，事尽愿相逢，福宜常自惜，事宜常自恭，人生交与奢，有始多无终。